亲近过净空法师的青年法师的感言。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训班学习感悟，能力法师。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善知识者，净空法师也。师乃当代光复佛教，为佛陀教育之先驱泰斗，其所言说解气于佛理，合于世道，其所行处是为众等之楷模，人天之虚表，乃吾等之真正归依处。惭愧莫学能力等，能亲近老法师，得老法师亲为指教，其大幸岂三生哉。先得根本智，再以多闻，则无往而不至。习六祖能大师，三年而起根本智，触类旁通，听涅盘等，未半而达经义，此方便智也。敬老法师教法与此同，师欲根本智为树之根干，方便智为枝条等，诚如是也。根干强壮，则枝叶随发，蓬勃茂盛，参天荫地，览风吸云，不也易哉。佛法所为者，出三界也，故凡一切讲法、教法、行法，其最终目的，非与出三界相应，或不能使现前众生出三界者，皆为不彻底之教行，而其家者不过类于视之儒者等学耳。一门深入，得根本智，此千古之传承也。禅门如是，教下亦复如是。习古德，得易经甚喜，依之修而见性者，即此理也。习此法，今已难闻矣。 且不论佛教已沦为宗教之嫌，即以佛陀教育而言，学之者众，见性者稀。然净空法师独承传此法，教于吾等三月之余，受用终生不尽也。看破放下，言之者众，然真行者有几人？印祖云：一分成净，一分收获；十分成净，十分收获。果能真干，真看破，真放下，觉明闻，舍利养，王果报，至诚感通，自他二力，佛教焉有不兴之理？此四字为真入佛门之保持也，可乎之哉？佛本一成，根源自别，教有万法，体性无殊。净空老法师精通宗教，而独弘净土，实乃应众生气师所之量，非大悲心不能为也。常闻其杨莲宗而异他门，实大谬也。吾等三月亲近老法师，可证矣。老法师发起之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三藏典籍，无所不容，在一正也。而老法师曾宣华严、唯识、般若、梵网等妙理，此又一正矣。悲夫，今人之分别执着，我见深重，不明事理，故有此谬传，不也痛乎哉？今吾等受毁于净老法师，蒙师谆谆教导，会以吾等真实之力，为其吾等能贺丹如来家业。吾等青年僧当发大愿，当孝师行，当弘师业，可复之哉？可复之哉？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净宗学会弘法人才培训班特刊，1997年。能力法师简介： 1990年2月出家于武汉归元禅寺，依昌明大师受教修行。1991年于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依成大和尚座下受戒，曾就学于南京栖霞山佛学院、中国佛学院。1996年新加坡净宗学会与佛教居士林举办的第二届弘法人才培训班，依净空法师学习净土教义与讲经。1999年被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佛学院派往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住寺留学实习，曾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应用伦理学研究生班、南京大学哲学系中青年佛学骨干研究生班、澳门公开大学 MBA、 武汉归元寺知客兼副寺、武汉佛教协会副会长、武昌佛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研究会会员等。附录：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赠送经书目录，2010年1月20号更新。佛说万佛明经基础范拜教学课本，护生漫画集，明伦月刊连载，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图说，佛说阿弥陀经，金山玉制梁皇宝忏，法华三昧忏仪辅行集注，梵网经菩萨戒本书，唐法藏传，梵网经菩萨戒本会解，李元敬居士编，大方广佛华严经书科文表解，成观法师书抄，李元敬居士编，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上下册，谭虚老法师安世全书之文昌帝君音质文白话解，历代因果事机汇编，感应篇汇编，莲宗宝鉴元普渡大师， 余且咽口失时要急，三时细念佛事全集。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2007年重排版，元英法师。大佛顶首楞严经圆通书，天台山传灯法师。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讲记，道元法师。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道元法师。答疑解惑一至四集，净空法师。广公上人释基初编，续编合刊，承天禅寺。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书，名交光真见术，阿弥陀经要解讲记，净空法师。显扬圣教论，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亲闻记，净空法师。净土圣贤录百论书，随吉藏大师。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解，2009年修订版，黄念祖居士。地藏菩萨本愿经讲义，知定法师。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讲记，上中下。净空法师，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佛法的要义，圣依老法师。中风三十细念法事全集，解深密经，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变蒙钞，达摩法师造钞，地藏经的启示，净空法师。茅棚札记一至三集，元音老法师。因果选集，沾茶善恶业报经记行法，认识佛教，净空法师。佛陀的人格与教育，陈伯达居士。净宗入门，净空法师。弥勒三经记本愿经，佛性论，天亲菩萨，阿弥陀佛的说明，太虚大师，梵谷农居士，白法明门论表解，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华严演义， 策八，净空法师、阿弥陀佛和他的极乐世界，诚意小居士如何消业障，菩提道上一帆风顺，五福临门。陈伯达居士，佛陀的启示，故法言居士义，佛学十四讲讲记，净空法师，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胡维全居士，药师经注集，刘朗轩居士，八大人觉经讲记，净空法师，寿康宝鉴白话编译，佛陀与佛法，那烂陀长老，金刚觉疑，心经直说，憨山士德清传，大唐西域记，沙门辩机传，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黄志海居士，从爱欲中解脱，万善同归极，幸福人生之经营，解读《弟子规》，张友恒教授，妙法莲花经，念佛成佛，妙音居士，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录讲记，净空法师，不可思议之念佛功德，印光大师一教两要，助念生息须知，劝发菩提新闻讲义，地贤法师，无助生心急，净空法师讲述，大佛顶首楞严经，幸福美满的人生，六祖坛经讲话，圣印法师著，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演培法师，在家律学，二埋法师，六祖坛经签注，丁福宝居士，佛说忍辱经选集，海涛法师选集，安乐集，唐道绰法师传，一行之集，清彭绍生著，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一书，慧远传书，阿弥陀经要解讲义，元音法师，无量寿经一书，观无量寿佛经一书，阿弥陀经一记，随吉藏慧远智已，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合集，佛说阿弥陀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三昧忏仪轨，慈悲三昧水忏全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四忏悔六根，大悲忏仪轨，大悲忏仪礼八十八佛洪明宝忏，佛说十善业道经，放生仪轨，戒杀放生加严合刊，大乘妙法莲花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注音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阿弥陀经，药师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合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汉语拼音，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合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普贤行愿品，佛说阿弥陀经，戒律法要，需注明申请原因，季涛律师遗己，菩提道次第略论释，需注明申请原因，宗嘎巴大师造昂旺朗吉堪布译，正法念处经，需注明申请原因，莲池大师全集一至四册，需注明申请原因，于伽师地论，需注明申请原因，大般涅盘经北本，需注明申请原因，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记，现出家众申请，四分比丘僧戒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现出家众申请，毗尼日用切要解，本书现出家众，佛引法师，教戒新学比丘行护律仪集解，现出家众申请，道宣律师，附录佛陀教育基金会简介，一缘起1982年，简丰文居士拜见上净下空老法师，老法师提出构想，成立一个弘扬佛法及培养讲经人才的单位，弘法立生，简居士依教奉行，积极规划筹组，1984年12月14日由台湾教育部门许可设立法人团体， 净空老法师取名为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推选净空老法师为董事长，简丰文居士为总干事。1985年1月3日在台北地方法院正式完成设立登记，至今2011年已有约26年的历史。二、宗旨：一、促进德育，辅助民间四育之不足；二、推展佛慈，发扬积极为善之特色；三、阐发伦理，潜移社会淫利之恶风；四、海外宣讲，促进国际教界之共识；三、推广事业：一、设立图书馆、阅览室，供学生、社会大众阅览，并免费借阅经书与佛教录音、影带、光盘等；二、赠送佛教图书、光盘及各种教材、法宝给国内外佛教团体或文化教育团体；三、在佛陀教育宣讲方面，一、长期固定举办佛学讲座；二、举办各项佛学研讨班；三、举办念佛共修会及静坐班等各项实修课程；四、提倡佛教文化事业，如中文、英文及各种语文佛学典籍、佛像之印证结缘，中文大藏经及巴利文大藏经之正语，佛教录音影带、CD、VCD、DVD、MP3 之赠送结缘等；五、建构网络服务平台，提供各种佛学讲授课程、佛学数据等之影音文本文件下载服务。基金会网站于1999年开始筹备架设，2000年12月1日正式运作，为大众服务。六、办理放生护生教育倡导，以改善社会风气。七、捐赠讲助学金，培育佛教僧才。八、其他一切有利于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事业之推展。四、发展目标：一、2007年12月，基金会位于台北县深坑乡之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华藏教学园区正式落成启用，除可提供基金会教学及共修之外，亦可对外免费开放给具政治见之人民团体、 来举办各种佛教修学及有益身心增长智慧之活动，例如佛七、禅七、内观禅修、八关斋戒或教师佛学营、大专佛学营、儿童佛学冬夏令营等。二，2010年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华藏坛林落成，提供发心为弘扬佛法、续佛慧命、精进用功之僧众，作为修行之处所，由本会负责四世供养，令其安心办道，为佛门培养僧才。三，配合华藏教学园区华藏坛林的落成启用，基金会的弘法目标目前规划成四个大方向。一，印证经书工作的持续推动。二，扩大因特网佛法信息服务的提供，尤其在影音方面。2010年初完成由本会规划制作之第一部动画片《小珍的六度波罗蜜》，颇受各界好评。三，解门方面，佛学课程的总体性规划，筹办儿童、大专、教师及成人等各种佛学营队课程。四，行门方面，增进大众参与共修活动的意愿，以及加强禅定静坐等实修课程，并进一步将为出家僧众提供四世供养，培育佛门讲经弘法之僧才。五，本会遵循净空老法师的教诲，有多少经费就做多少事，故未设立会员制，不对外募款化缘，经费皆来自十方善信之捐助。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宽容法师，自从人类跨进20世纪以来，资讯科技与交通网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的地球也似乎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村庄。在这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大交融的时代，佛陀的法音也乘此东风，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怎样才能使如来的正法久住世间，为人心的净化、种族的和谐、社会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未来，关键取决于他们的人才素质的高低。同样的道理，佛教的未来如何，亦取决于现在是否能培养出真正的佛教后继人才。培育人才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是与众生的慧命、佛教的法运、世界的安定有直接关系的大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曾在1992年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培养人才，三还是培养人才的号召。此后，在各个方面的支持下，数年之间，全国恢复和创办了将近40所佛教院校。这些院校的出现，确实为青黄不接的中国佛教培养出了一大批生力军，弥补了一定层次内人才奇缺的困境。在国内外众多的佛教学院及教育机构当中，净空老法师与李牧原居士于新加坡开办的弘法人才培训班，以下简称弘法班，与华严班别具特色。他的办学成绩得到了教内外许多高僧大德的肯定与赞叹。弘法班与华严班均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为总纲领，以三学、三福、六合、六度、十大愿王为实践。到目前为止，弘法班共办了四届，先后有70多名学员毕业。现前所开办的华严班共有20余位学生修学，同时第五届弘法班亦在积极筹备之中。以我个人的修学体会来看，两班的教学有以下特色：一、因时制宜培育弘法人才。古德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史证明，没有人才就没有佛教。 然而由于当前讲经弘法人才的缺乏，致使佛陀的真理难以使更多的人得益。正如经中所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佛事时之所以能有正法注释的兴隆局面，就是由于世尊49年讲经说法从未间断过。鉴于此，净空老法师不顾自己古稀之灵，于世界各地大开讲席，弘经演教。1996年，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与净宗学会联合开办第一届弘法人才培训班，聘请老法师为导师，主持教学工作。每天，老法师孜孜不倦地亲自教学，将自己40多年的讲经与修持心得传授给学生，希望借此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学修并进、能够荷担如来家业的人才。弘法班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首先学习专门介绍讲经技巧的内典讲座之研究，然后掌握佛经分科判教的方式方法，再遵循此原理原则，以老法师讲经的讲义为教材撰写讲稿，不得掺杂自己的见解。讲稿撰清后，开始附小作。附小作的方式与当年结集三藏时阿难尊者复述佛说法的情形有些相似。同学们在讲小作时，听众只有老法师和其他同学。讲完后，大家会从所讲内容是否精简浅白、讲演技术是否运用得当、语法词句是否正确易懂、声调控制是否抑扬顿挫、念诵经文是否字音正确、面容表情是否庄重有节、威仪举止是否不卑不亢、其他还有头部动作、手部动作等各方面提出改进建议。在习讲过程中，老法师要求每位同学都要写评语，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同学进步，更重要的是，经过观摩批评以后，自己也能取长补短。小作之后， 根据大家的建议，同学们在修改讲稿，最后才声大作，面向大众宣讲。大作结束后，再虚心请老法师及同学们批评指正，并且观看自己的习讲录像带，以求进一步改进。一般情况下，大家在起初两个月时毛病很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进，缺陷自然就少了，甚至很难找出问题。这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与实践后，同学们都能十分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进步。对于老法师这种传统的训练方法，也心服口服。二，因机制宜，提倡专修专弘。《三字经》里讲，教之道，贵以专。事出世间之理，都有共通之处。在隋唐时，佛教八大宗均提倡专修专弘。如玄奘大师在西安大慈恩寺专弘慈恩宗，善导大师在西安香积寺专弘净土宗，道宣律师于终南山净业寺专弘律宗，智者大师于浙江天台山专弘天台宗等。由于有此殊胜的师承教学，使得当时各宗人才辈出，佛教亦进入全盛时期。今日中国还有不少丛林很好地继承了祖师们专修专弘的遗风，如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专弘禅宗，苏州灵岩山寺专弘净土，福建太姥山平心寺专弘律宗，普陀山佛学院研究班专研天台宗等。这些都是全国的模范丛林，为佛教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净空老法师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所以净宗学会一直以来继承了印光大师的遗志。老法师常开示说，修学佛法能否成就的关键，就在于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若经论与法门涉猎太多，反而样样通，样样松。如果长期专注一个法门，一部经，久而久之，清净心 与根本智现前，自成通家。古大德所讲的一经通，一切经通，一法通，万法皆通，就是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空闲时间远不如过去农业时代充足。在这种条件限制下，其他的修学法门都不大适应我们的根基，而方便易行的念佛法门却能在当今时代普遍应用。所以佛在几千年前就于《大集经》里说，正法时期戒律解脱，相法时期禅定解脱，末法时期念佛得解脱。祖师大德也有末法时期一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以念佛得度生死之说。在当今，善根福德因缘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实唯有念佛法门能帮助我们获得究竟圆满的利益。但由现实状况来观察，我们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一个法门利益的众生毕竟非常有限。作为弘法的法师，自己一门深入，决定能得到自利的目的。若要利益一切众生，就要发心通达更多的法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因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否则讲经不契机，如同闲言语；契机不契理，如同波旬说。所以老法师虽然是专修专弘净土一门，实指他是八大宗派样样精通，遇到禅宗根性的人就教他修禅的方法，遇到修密的根性就教他修密。并且老法师对于净土以外的一切法门，除了赞叹还是赞叹。这位学生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三，因地制宜，以高科技弘法。老法师在影视及网络弘法方面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在六七十年代，录音录像设备还不太普遍的时期，老法师即已开始大量录制赠送磁带和录像带。进入90年代， CD、 VCD 和广记网络刚刚起步，老法师便抓住时机大力发展 网络优势，将绝大多数讲义整理成文字，直接送上网站，立了无以数计的有情众生。现在，不管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打开电脑上网，就能收看到老法师在世界各地弘法的现场直播，并且还有英语同步翻译。这在世界同类佛教机构中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从现场看起来，在居士林讲堂的听众有1000多人，净宗学会课堂听讲的学生只有数10位，但通过网络听现场讲课的人数已超过100万。此外，目前老法师的讲经录像带在北美有6家电视台播放，台�湾有3家电视台播放，澳门有1家电台播放，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筹备播放之中。老法师常教导学生说，佛法弘扬要本土化、现代化，现代化的道场就是国际网络、卫星电视、报章广播。今年初，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流女士一行莅临净宗学会参观后说，原以为净宗学会与过去古老的寺院相同，没想到这里先进的教学设备比普通的大学还完善，真是一所难得的教育基地。以后在这方面应该进一步发展，以便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以真实修行奠定讲经基础。佛法教学不同于世俗授课，一定要对佛经有真实体悟，才能因机施教，使听众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否则言辞轻浮，无有余味，难以达到教学目标。佛法讲弘宗演教，演是表演，四众弟子应以高素质的形象成为社会大众学习的好模样。如果弘法的人烦恼习气重，身心又不正，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又怎么能信服于人呢？所以，老法师以身作则，在学生的真实修持方面抓得特别紧。华严班学生每天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除早晚课诵、听早餐开示、华严经、地藏经、 无量寿经，学习电脑英语，做华严经简注译解，整理华严经讲记外，每星期还得写近10000字的讲稿，并且每个周末还要参加36小时不间断的念佛共修。老法师经常提醒学生，真正修行不一定是专在念佛堂念佛或面壁打坐，而是在生活之中与起心动念间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于为人处事皆悟中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如此日久功深，自然看破放下，身心清净，只有解行相应，一切经的真实意才能显现。这种途径初看来笨拙，但实为学讲经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五，以简易浅白拟定考核标准。老法师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非书面考试，而是让学生于大座向大众宣讲，力求通俗易懂，简洁浅白，最好使到场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听得明白，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启发。这样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不断习讲，不断改进，直到他老人家认为合格了，方可学习指定的另一部经。每次讲经后，若有不如法的地方，老法师会慈悲指出，并写下修正意见给学生。按老法师的要求，一部经一般都需讲5遍乃至10遍左右才能熟悉。这样以后前往各处弘法讲经，就不会出现一字之差而堕500世野狐身的悲剧了。六，以私塾教学传授华严义理。按中国传统的私塾教学方式，华严班的人数当初计划不超过5人，因人多恐有照顾不周，但由于从其他国家前来新加坡学习很不容易，再加上华严经也很难听闻得到，所以他老人家就按实际需要增加了学习名额。常言说，华严为经中之王，不读华严不知佛富贵。这是说华严的义理究竟圆满， 为佛教各宗所公认。若不读华严，就不知道成佛的好处。弘一大师曾劝导我们，初学佛最好从华严入手，但是此经太长太深，令人望而生畏，且近代乏人宣讲，使众生难以从中得到利益。有鉴于此，老法师为留一套录像带帮助后学，为培养出能宣讲华严的法师，以普利社会大众，所以就开办了此班。华严经预计10年左右讲完，学生每天上午聆听老法师讲授华严，下午分为3组，一组将老法师的华严讲义整理成书，一组以最简单最白话的文字给艰深的经文做简注译解，一组专门负责音译工作。这些资料经过老法师鉴定修改后出版成书，以助他人方便学习。新加坡总理公署曾士生先生莅临学会课堂参观时说，佛经古文如此艰深，若不翻译成白话，我这个受英文教育的人看起来确实很勉强。可见翻译白话佛经实为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整理讲义的过程中，能进一步体会出经文字句的义理，加深印象。若有不明之处，可请老法师开示。另外，学生也经常阅览一些与华严相关的资料，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书论转要》等。弘法班的学生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后，无论从讲经的技巧、佛法理论的深入、弘法的方式以及待人处事接物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当然要有更大的成就，关键还是要学生毕业后将所学到的讲经技术经过长时期的观摩实践，历事练心，配合个人的羞耻和三宝的加倍，如此于讲经时才能随文入贯，讲出自己自信本具之经。弘法班毕业后的法师，有的在佛学院、寺院、佛协担任工作，有的已在各地讲经弘法，均得到了四众弟子的好评。事实证明，弘法班与华严班在开办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正如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先生请老法师参加50周年国庆观礼时所评价的，净空法师为佛教做了很多实事，我们相信经过长期的熏陶和锻炼，学生们一定能达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目的。